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提起牛背山，对于爱旅行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有着绝佳摄影圣地的美称，也令八方摄影圣友蜂拥而至。就算是不允许驾车上山，每年还是有不少人为了一睹风采，不惜步行爬到山顶。969旅行者今天带你来到中国被遗忘的风景，360度观云海日落，一座比牛背山更为令人传奇的地方。去年牛背山做出了封闭3年打造的决定，这令不少还没有前往的驴友们唏嘘不已。真的没有另外一处可以与之媲美的地方了吗？其实不然，就在牛背山的对面还有另外一处山头，这是继牛背山之后的又一个摄影圣地。登上山顶可以享受360度的观景平台，它就是四人同。四人同地处四川泸定，海拔3510米，相比牛背山，四人同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牛背山拥有的四人同都有，而牛背山不拥有的四人同也有。不论是满天繁星，还是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又或是宛如电脑特效的白云滚滚，也许你会说四人同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而据说这个名字由来已久。早在清代，曾经有四位绿林好汉在那里饮血结盟，四人同心，共求生财之道。而去过四人同的人都会说，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仙境存在，那么一定就在四人同。这里地形既平缓开阔，又登高望远，远处山峦重重，巍然苍穹，峡谷云飞，极目楚天。这里还是很多野生动物的栖身之地，各种珍稀的野生动物也随处可见。在春天，四人同如绿树如荫，夏天又如野花缤纷，秋天层林尽染，而冬天则是银装素裹。云雾环绕在刚刚披上嫩绿的山头，春天已会为眼前这一抹清新增添一份神秘。漫山遍野的花开得刚刚好，山间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心情也会变得轻快起来。而在夏天，和牛背山的东面不同，在四人同的山顶路上，原始森林成片，夏季遍地都会开满鲜花，你仿佛会觉得自己置身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或许一个转身就会看到这里的主人，各个种类的小动物在和你打着招呼。秋的到来褪去了春的青涩和夏的活泼，取而代之的四人同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之美。徐风阵阵，满山苍穹，天空蔚蓝，徒步行进，去赏这一回山，这一回林和这样的一幅美景。在冬天，凛冽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顿时长白山银装素裹，漫天洁白，天空一碧如洗，天地之间也浑然一色，只能看到一片银色。在四人同，观景不如听景是完全不成立的说法， 天然的 3D 大片，还是要趁着自己亲临去感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最近开车总是头晕恶心，还咳嗽，好难受。 你的汽车空调该洗一洗啦！下载乐车帮 APP， 4S 店汽车空调清洗，全场五折，低至20元。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还在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都不用，找青芒养老。专业照顾失能失智老人，量身定制照护方案，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青芒养老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让步与我身洒去，却也不可冲洗眼泪。就让冷风吹醒我，却也不可吹走挂念。可把千杯一口喝尽，哀伤的心怎可喝尽空虚。让步与我身洒去，却也不可冲洗眼泪。就让冷风吹醒我，却也不可吹走挂念。我把千杯一口喝尽，哀伤的心怎可喝尽空虚。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6月23号12点，高考成绩发布，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公布一分一段的高考成绩分布情况。6月25号8点至6月29号的20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等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一旦过时，系统将关闭锁死，任何人不能再改报志愿。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今年国防科技大学等21所军队院校在京招生，计划招收188人。目前本市高招军校政治审查已到汇总阶段，面试和体检将于6月26号至28号进行。今年将执行新版军校招生标准。北京纳税人缴税最后一公里又添新选项， 北京市民与全市160多万纳税户能随时用手机缴税了。市民与个体户可以随时自行在 APP 上缴纳自己的车船税、个人所得税或者印花税等税种，企业也能通过它缴纳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建税等所有税种。记者从京投公司旗下的中国城轨科技公司获悉，目前该公司已研发出地铁闸机上的第三代标准读写器，将实现手机扫码支付进出地铁站。该装备已经安装到北京机场线进行调试，预计年底前具备使用条件。何洁的《越爱越伤》这首歌曲由知名制作人梁翘柏制作，主歌娓娓道来，副歌情绪澎湃。这样高难度的歌曲其实对于何洁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音域跨度大，最后一遍的副歌在原 key 的基础上继续升 key。 说实话，我觉得那一届的超级女声第三名第四名的唱功好像更得我的心了。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夏《燃点》。 去倒数过了多久，我总是陪伴一个人的我，在

不该的相逢，想要忘记又不忍放弃，最怕爱上像你这样冷漠又温柔的人。寂寞世界谁来靠近，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无论之于谁，在一个行业能够风风火火干足十年呢，都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纪念关键词。特别是对于像林俊杰这种出道便走红，十多年来的发片质量还是商业受众均走势均衡的歌手来说，一路保持超高的人气和不错的口碑是不容易的。撇开十年这个概念，因你而在这张专辑在流行价值以及音乐的悦耳程度来讲是一张水准之作。论音乐的扎实程度，有修炼爱情、一千年后记得我这样旋律流畅的作品，也有易家扬填写的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这样的动人词曲。论风格创新，黑暗骑士、 One Shot 都是不错的尝试，前者能听出钢琴混搭摇滚的和谐感，后者嫁接了古典之于林俊杰或是之于王力宏，都是他们各自的拿手好戏。论纪念诚意，同名主打歌因你而在还真的是没有让专辑强打的十年纪念等等概念沦为空洞洞的煽情，林俊杰用诙谐轻松的调调演绎了这首萌态可掬的作品，让人听出了一股感动的暖流。林俊杰从来都是在创作和演唱上下足的功夫，他写给别人的歌都成了别人的代表作，而金曲奖始终欠他一个演唱类的奖杯。但是因你而在并没有因为强大的噱头而显得特别的特别，甚至说这就是一次林俊杰正常水准的发挥之作吧。本分的完虐的作品皆有，而表达自我个性的满足商业需求的作品也都齐活，让人能够欣慰庆幸的便是唱衰林俊杰的人比起唱衰周杰伦的人可是少多了。林俊杰始终保有充沛的创作能力和旺盛的创新精神，这是他令人赞许的地方。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林俊杰因你而在。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以为爱让我们能遇到，以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 忘掉。哦，防备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步调。心也一层一层被你融化，一天一天为你改造，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为你心跳，我为你。 泡沫虽

任由着你来了，你傻了，你走了，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摊。不明白残存的没有那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不明白谁难忍谁无端谁孤单谁极端，无故不知所以然。我喜欢的不愿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茫然茫然，容着任性的肆意的放肆的沉迷的将所有幻破侵犯。不应该爱心盲目发难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奢侈的自信 下过大雨之后的北京好像总是显得那么的宁静，穿梭在各种高架桥上，摇开车窗，润润的微风拂面，车里的广播是咿咿呀呀的，哪怕只是开车在市里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自驾游。好久没有这样的惬意，欣赏生活中沿途的风景，也会喜欢偶尔的安静之后停下来看一看那个真实的自我。今天969，我是亚威，难得的雨天也是一种好天气。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 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